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啊，我们首先和您一起分享一段施胜杰先生啊和侯耀文先生、石富宽先生啊三位联袂表演的传统相声八马褂。不过呢，这段作品三位啊在新的时期表演的时候，因为马褂啊这种服装已经脱离我们的生活很长时间了，所以呢三位啊把这借的东西从原来的马褂换成了汽车啊。我们来一起欣赏三位带来的这段新编八马褂。 这回啊，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谁？ 咱们三个人合作。 咱们仨人给大伙儿说相声 怎么样？ 我愿意跟你们俩合作。 好吗？ 真的，我很高兴。 哎，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啊？怎么了？你跟谁说相声？咱们哥仨，谁跟他哥仨呀？怎么了？你要愿意说相声啊，咱俩站这儿好好说。要不愿意说，咱俩走。什么叫咱哥仨说相声？他会说相声吗？ 他不会说相声， 他怎么能会说相声？他原来学评戏的还是旦角。真的，你别跟那瞎闹，人正出点事儿不合适，走。真的， 胜杰啊，你等会儿，这还没说呢，起内讧了。 怎么了？ 他说你不会说相声 啊。 说您还是唱评戏专攻旦角。 我长得漂亮， 可是嫉妒。 嫉妒我？ 哦，他不跟咱合作。你看 你这样，我问问 啊，你这个您问 你把那个车钥匙给我。 干嘛？ 把那车钥匙给我。 什么车钥匙？ 我 干嘛？你 我的车钥匙。 什么车钥匙？你怎么了？ 你 怎么了？ 你车钥匙给 我。你给我脸哪儿来 的？ 看我这脸，快回去，快 你别给我钥匙。把车钥匙给我拿出来。 他有拿有拿车钥匙？ 怎么意思？您 什么车钥匙？怎么意思？ 我跟他要我的车钥匙。 我您等会儿，您跪着跪着，别着急。 我怎么不着急？ 怎么了？ 我都唱旦角了，我不着急。 那应该稳重一点。 不能那你也行吗？ 不是，车钥匙， 车钥匙，您给我车钥匙。 哎，等会儿，这钥匙 什么钥匙？ 他不跟你要那钥匙，车钥匙。 哎，这个 啊，这怎么意思？ 干嘛呀？ 人 车钥匙， 他要， 他要，他要。你听，他凭什么要这钥匙？ 他说是 不是我的车钥匙，你得给我。 说那车钥匙 不是人家的钥匙，你给呀。 车钥匙，要来就是怎么着？ 不是， 这钥匙给 这钥匙 啊？谁的？ 是谁的 啊？这车， 我的。 不，怎么是你的？ 没车钥匙。不像旦角，像武生这个。 不是您这个车钥匙， 我 他干嘛跟你一样？ 我跟他借的， 还是人家的？ 我不是跟他手里借的， 不是你跟谁借的？ 我跟他爱人借的， 那也是人家的， 那我也不能给他。 怎么了？ 我怕他出去撞了， 他把这车砸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改人家，人家的车，我不是我呢， 啊、 我用他这车， 啊、 我用他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能给他吗？ 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 啊。 那天呢，他没在家 啊， 就他爱人一个人在家呢。 哦， 我就去了。 我等会儿， 我 他不在家，就他媳妇一个人在家，你去了。 正赶上我去，他没在家。 碰巧了 完了以后呢，我说圣杰呢，哟，大哥您来了，圣杰没在。我说这样吧，因为我说国外来几个朋友，马来西亚的呀，什么的，来几个朋友啊。我说您把那车借我使使。哎呦，行，反正这车跟家搁着也没什么用，您拿走开去了。我呢，我说谢，我转身要走，他爱人一把把我拦住了，就您别走。 哟 啊，您别走， 你先散，您慢散。 放工那会儿容易想别的，您能？ 他说您别走 啊，干嘛？ 我说干嘛？弟妹有什么事儿啊？大哥，我跟您说点事儿。 因为这个圣杰这个人呢，平常说话呀没有把门的，哎，这个满嘴的胡天呐，这嘴里跑火车，而且在外边啊咕嘟咕嘟就这么说，说完了以后呢，有的人诚心呢就给他问他，一刨根问底儿，当时他就傻眼，就没话说了。然后大伙儿嘎嘎嘎嘎一乐，弄他心里头很不好受。他心里头一别扭呢，他回来呢，他就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我们没事找茬儿。这样这车您就用着。但是我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如果您跟他一块儿出去，您发现他在外边又胡说的时候呢，您想法帮着他，给他把那话说圆着点儿。这样，哎，您给他说圆了，他一高兴呢，回来我们不是想给我找麻烦吗？您说我用他车是不是对他有好处？ 这么说，对这个有好处， 对不对？ 不是白 给，我凭什么给他？ 王妹儿，你先别忙着要。 怎么了？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什么了？ 这车呀、啊，人家可不是白开。 他给我利钱。 我们没有。 那怎么不白开呢？ 开你的车 啊， 与你有好处。 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这人有毛病。 什么毛病？ 啊，说话满嘴胡天，天上一脚地一脚，没把门呢，经常让人给问住。他呢，开你这车，在你旁边。往圆满的给你说，把面子给你找回来，这不是好处吗？ 这是他说的、 啊、他说的。 我问问他 啊， 三哥， 哎，你干嘛你？ 王哥，您别， 没事， 别着急。当着这么多人，三哥不能这么逃我。 没有啊， 是吧？ 没有啊， 这个我这样 啊， 我不跟他说相声，我跟他聊会儿天行不行？ 哎，那别说相声， 聊会儿，但是你不许走。 我给你换 啊， 他坏了。 嗯嗯， 他知道你说相声不行，成心当这么些人，到时候他一抻脸，你说不上来，到时候你心里又难受。 不是，我不说，我跟他聊天， 我是好心眼儿。 但是你不许回去。 那行，我 你要走就把车钥匙。 但是你快点， 我一会儿就聊完，好吧？ 我还拿车拉座儿。 你等啊，拿。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没时间。 哎，老板， 好。您看我这个仪表，我这形象、言谈举止，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还真不像， 是不是？ 不是，咱们待会儿再聊。我问问您。您借他这车是什么车？ 嗨，也不是什么好车 啊， 宝马、 哦。这还不是好车？ 哎呀，这部车我们家有60多辆， 这就要来劲儿了。 让手底下人没事开着玩去 吧。哦， 是吧？ 哦、 我愿意跟您聊天。 哦，对对， 我这个人有学问 啊， 有时候跟他们说话呀，由于我学问比较大，一般人听不懂。听不懂呢，我就不理他们了，我就走了。他们好像是让人觉得，哎呀，师兄节让人问住了，根本没那么回事。 是他们理解不了， 他们不明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智商不相等。 我愿意跟您聊天。 对对， 您看有那么句话吗？宁跟这个明白人说句话，不跟糊涂人打一架。 有这句话， 有这句话吗？ 有这， 我愿意跟您聊天。 是是是， 我们家您没去过吧？ 没有。 哪天有空，有空上家做客， 我一定拜访。 我那个别墅，请您到我那儿。到我啊，我有个别墅， 在这儿郊区。 不， 在 不远。 啊，什么地方？ 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多少人头？ 我在那儿。 哎，等 啊，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啊， 那儿周围连人都没有，怎么？ 清静啊。 您能盖别墅吗？ 啊，清静，就为那儿清静。 哦， 为什么在那儿盖个别墅？ 嗯， 我喜欢那儿的水。 哦，水好， 水好。 哦， 那儿的水养人。 哦，是 像矿泉水啊，纯净水不爱喝。不爱喝呢。 哦， 上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我在那儿盖个别墅，为了喝水方便呢。我在别墅那院里 啊， 我就挖了一口井。 哦，大口井。 哎呦，这口井 啊， 400多米深， 都见着石油了。 要不愿意跟您聊天呢？ 哎， 真是一般人打不出来。 哦， 我在大庆请的1205钻井队。 嚯， 400多米，这水一上来 啊， 清澈见底。 啊， 这一喝甘甜爽口。 呵， 好水， 好水。 我在那儿住。 嗯， 但是在那儿住也有缺点。 怎么了？ 西北大家都知道。 嗯， 风大。 对，风沙比较大。 哎，经常刮点风。 嗯， 那风和的 不多点。 有一天晚上。 嗯。 我睡着了，我就听外边的，就刮起风来了， 起风 了。哎呦，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半夜里我听这院里咣当咣当咣当，坏了， 怎么了？ 水响。 哦，水响。 刮风怎么水响 啊？ 半夜我又不敢出去。第二早晨我推门一看，坏了， 怎么了？ 我院里那口井 啊， 给刮到墙外边去了。哎呦，这风也太大了！ 是， 您就说这风， 您等会儿 把这个井啊， 等会儿 啊。 刮大风， 对， 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哎呦，这风啊！我不是， 有那么大风吗？能有这事儿吗？ 不，你看，他就是有这事儿吗？ 能有这事儿？ 你不信？ 我不是信不信 啊？ 就刚才您这套话呀， 啊， 已然不属于那个人类的语言了，你明白了吧？能信？我能信吗？ 他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啊？ 不信你问他呀。 他知道。 他知道啊。 侯阳， 不是，我是跟他爱人借的。 我是什 么？我没问您要匙，没问您要匙。我可以跟您打听个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说呀， 啊， 这个刮风， 对， 风刮得太大了， 哦， 把井 啊 刮到墙外边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撑糊涂了你！ 哎，那盒饭撑不着。 那井能刮在墙外边去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没有这事儿吧？ 没有， 我就说这没。 你把，你把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 车钥匙给我。 干嘛？给车钥匙？ 干嘛？干嘛不给我？ 你要车钥匙？ 为什么？为什么？ 干嘛？ 我在， 我这没走，我陪你聊天。 我在酒泉卫星发射机那儿有个别墅，知道吗？知道吗？别墅院里有一口井，风大把这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我说您等会儿，我 能， 您等会儿。 嗯， 这个半夜刮风， 对， 把那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哎， 这是他说的， 没有这事儿吧？ 有， 有， 有。 哎呀，这车钥匙这力量可不小啊！ 有， 听到给你解释解释 啊！光说有可不成， 啊， 您得告诉我。 我说告诉您有啊， 不是 啊， 光说有不行。 有 怎么这风就把这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您看，您看，就这，您跟他聊天就是这样。 嗯， 因为呀，您他说您肯定不明白。 不， 对了，您不谈您不明白 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说啊，是不是？ 我 不能不明白 呀。 您不明白行啊， 就是， 您明白，我当然我明白了。 那您跟我解释， 这事儿我在旁边呢， 是吧？ 在旁边呢。 对呀， 啊，那您跟我说说， 他这个井是吧？ 啊， 对， 这井， 嗯， 他这个井，他就是刮在墙外边去了。 对， 嗯，这个风可太缺德了。 那是啊， 真的，这个，因为，您住哪儿来的？ 西北， 西北， 西北，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景儿呢？ 对， 什么意思？ 酒泉那儿， 啊， 那个地方他爱在那儿住 啊， 因为这个人他好玩儿， 哦， 哎，他不是光这个觉得他有钱呐， 啊嗯， 或者说是什么他摆阔，不是啊， 哦， 他就喜欢那地方， 喜欢那环境， 哎，对，那不是经常那个发射卫星什么的 啊，是， 哎，没事了， 嗯， 没事，人发射的时候他跟你一块走上，出上去了， 行行， 哎， 定住，跟上一下， 哎。他好玩， 好玩， 爱玩，这是 玩命。 哎，对，就这么回事，他好玩。 不是，这井刮外边去了， 他这 刮风， 刮风 啊， 他井 刮外边去了， 井 啊， 井 啊，怎么外边去了？ 是井 啊，是啊， 井， 怎么墙外边去了？ 井 啊， 井， 咱们肯定， 对。对，他那个地方他是西北是吧？ 对，西北 是不是西北？ 西北 的地方风大呀。 嗯， 他本来在那儿弄一别墅啊， 嗯， 他的家里人就不愿意。 哦， 买点打个宿什么都不方便， 是， 你知道吧？ 嗯， 后来他没办法，得随着他呀， 啊， 就把家眷呢都弄过去了。他爸他妈呀，知道吗？可是他爸爸呢，有时候心里可不痛快。 哦，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跟着他爸也没人照顾他， 嗯， 你跟着他爸，他搬这么一地方，你说这地方干呲咧的老刮风，所以他爸没事呢，就在院里有时候就溜达，就溜达，这静，哎，静，哎，静刮风嘞， 哎，还倒口， 哎，对，这地方怎么静刮风嘞？ 哦， 啊，这院里头不刮，它静在一块院外边刮，你看。井在院外边刮，井在院外边刮，哎， 哦，哎，不是，我明白了 啊。 他说半天，我这才明白。 他说怎么了？ 你爸爸就是口外人，说话有点倒腾，就是有口音。 啊，怎么说的？ 外边井刮风，外边。那这 井刮风， 你爸这口音还不好学， 好像我爸爸唱的皮影儿。 那井刮风 不对， 不是 风大把我那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他知道。 不是井刮风， 不是井刮风，不是那个 水井， 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辞职老师， 井刮风。 哎呀，问明白了，侯先生，您这解释不能通过。 那井刮风 啊，不是不是不是、啊， 没有口音问题。 我不是这个净刮风啊，标准化叫净刮风。 对对， 不是， 他说口音， 不不不，没有口音啊，没有口音啊，他说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对呀、 啊，对，你给解 对对呀、啊，水井啊， 啊水井， 他那个地方你别看它高啊，啊，它是水特别好啊，哎呀，但是得打很深。 对， 你多深来着？ 400多米， 是你先你讲，400多米打出来的水， 深井、 啊，那就是纯天然的矿泉水。 我没问这 好喝极了，这 井怎么刮到墙外边去？ 对呀、啊，他你们家那儿周围有街坊吗？ 没街坊， 没街坊。对呀、啊啊，他周围没有街坊啊，他就他们一家，嗯啊，独门独院，嗯啊，他这可是呢，这个人他虽然住在那儿，但是他心里头他也胆怵的。哦，你想想，就他那么一家，嗯、旁边又没有个人、嗯，他就有点害怕。哦，他一害怕怎么办呢？得，我修个院墙吧。嗯、他跟人家那个当地啊，想申请修一院墙。嗯，哎，2丈多高的院墙，拉上铁丝网，4个角烟炮楼， 监狱啊！他们家住监狱， 不是没让他们盖， 哦，没同意。 哎，对，哦、他就是一个井刮风， 又来了。 这水井怎么出去的？ 他没让他们盖，啊、没让他们盖啊。后来呢，他就想怎么办呢？ 是 你没个院墙，这玩意儿半夜要进来点东西怎么办啊？后来人家就给出主意，您看为了不影响咱们这个外观，嗯、您这样，您弄点树枝儿。弄点树枝儿，您然后您支一个篱笆墙，啊，篱笆墙多好啊，啊，又美，看着又不碍事，啊，还安全了。 是， 他呢就弄了好多那个篱笆呀，这他就给拿回来了。但是他这人，您想他哪干过活啊？ 是， 他不知道这篱笆墙应该怎么支，所以他把这篱笆墙都捆好了以后，就埋那么钱儿。 哦， 买那么钱啊，就把这篱笆墙就给种上了。 我问这水井， 您听我跟您说呀，啊，您不是您净跟我捣乱呢？他这个把这篱笆墙给种上以后呢，他可就没想，嗯，那个地方他老刮风啊， 是啊， 对不对？他就净刮风在那地方， 是 的呀。所以呢，他就没想到有一天那刮大风，呜呜呜，这一刮风坏了， 怎么了？ 这篱笆墙埋的浅呢，啊，所以这一刮风，这篱笆墙呜。就跑到院里来了，哦，跑到院里头呢，篱笆墙一进来呢，把这井可就让在这篱笆墙外边去了。 哦， 哎，对呀， 他不是刮外头去？ 对呀，那天早晨起来，他出门一看，哎呦，我院里这水井啊，哪儿去了？再开个门往大街上，哎呦，坏了，我这水井怎么刮到墙外边来了？明白了吗？他不是说水井刮到墙外边来了，是因为。篱笆墙进去了，就把水井让出来了。您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拿人家手短。明白了， 听懂了吧？ 懂了，懂了， 懂了吧？ 比较费劲， 我这您说话也超劲 啊！对，您过来，您过来。兄弟， 哎， 有你这么说话的？ 怎么了？ 哎呀，那水井能刮到墙外边去吗？ 我说话超劲儿，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我配合你， 你看，你看这汗， 我真配合。 怎么了？这 我给你看。啊，真的，说句心里话，你不愧为是我师父的儿子， 是不是？ 有两个， 您这进华风的，您这又来了。啊，这不是这车，这车怎么了？ 再开一个月， 我开一个月，我哪那么些钱买油啊？ 油钱我给你报， 真的， 我拿呀。 真的， 三哥， 那行， 好不好？ 那你再聊，再聊， 再聊会儿天。 我等着， 注意走， 别胡说了， 别走啊， 别说了，那这紧的事儿了。 石先生， 哎。 听明白了吧？ 明白， 没有那么回事儿吧？ 啊，有。 我在那儿住着呀，啊，住着我也寂寞。 哦，闷呐， 闷呐， 哦， 闷得慌，找点什么娱乐呀？ 嗯， 看点什么呀？ 是啊， 您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嗯， 喜欢看赛马。 哦，就是那个电视里演那个。 哎，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啊，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吗？ 啊，您就在电视里看。 不，那没意思 啊。您怎么去？ 到了周末 啊， 坐着三轮。奔香港， 等会儿，非把这蹬三轮的给累死。酒泉蹬着三轮带您上香港， 我不是我骑， 我是人家骑也受不了。 我反正我们去， 我反正去就完了。 哎呀，看人山人海，哎呀，好玩， 不好玩， 我喜欢，我也看。嚯，有匹马， 哦， 英国纯种大白马， 哦。 哦， 高八尺，长丈二， 嚯， 跑得快啊，太快了，我喜欢。我告诉我秘书，你打听打听，问那马多少钱？多少钱？咱把它买了。 我要买呢。 秘书一打听回来告诉我，还真不贵。 多少钱？ 1680万。 不便宜了。 1680万。 嗯， 没问题。 有， 我给拿2000万。 哦， 我说秘书，把马买下来，剩20块钱不要了。 这都什么账头啊？这 怎么样？洒洒水吗？毛毛雨吗？ 哦，不在。 谁让我喜欢呢？ 哦， 这马牵回来了，高兴 啊！ 没事儿，在别墅院里我就溜着马，溜着玩，喜欢 啊！ 来， 怎么弄？ 滚一个， 啊， 转一圈。 他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了， 拜拜。 行， 你玩，你就玩这马。 哦，喜欢喜欢， 真喜欢。 哦， 天有不测风云。 怎么了？ 说出来都吓您一跳。 怎么了？ 我就那么喜欢的一匹马， 怎么样？ 愣掉那茶碗里给淹死了。2000万买了一匹纯种的英国赛马，掉茶碗里了，愣给淹死 了。别哭了啊！ 说出去。 别哭了。再哭我抽死你了。八尺， 丈二， 丈 高八尺，长丈二。 调查完了，淹死了。 他就淹死了吗？ 就淹死了。 淹，你不信？ 我当然不信。 他有人知道这事儿啊？ 谁知道？ 不信你问他呀。 他有事儿的。 不信你问他呀。 这段八马褂啊，一个时段总是没法容下整部作品的体量。咱们先圆着一个谎，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施圣杰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联袂表演的这段新编八马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心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走到西部晚霞，那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家家过上好日子，幸福吉祥你我他。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壮阔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江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一光波伴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施圣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还是接着来欣赏侯耀文先生、施圣杰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三位联袂表演的这段新编八马褂。 侯先生啊，跟您打听点事儿，他那个篱笆墙啊，他挂进去以后，管理局，这个篱笆墙这档子事儿啊 ， 已然过去了啊，咱们不提了。 那行， 跟您打听点事儿，就是买这个一丈二长、高八尺的一个大洋马，白色的 啊， 大马。 马怎么了？ 调查完里头淹死了。调查完了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吗？ 你吃错药了吗？ 没有， 凉药吃多了吧？ 我多得吃药了。 高八尺，长一丈二的马能，那马能掉 马？马？ 你糊涂了你 啊！ 那玩意儿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就是，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 不可能的事儿。 太气人！ 我一 分，哎，怎么回事？ 不是车钥匙。 你不知道我 一个月开一个月， 那油你 不是等会儿 报一半就行。 我刚才我跟他聊天，我说我在赛马会上买了一匹马，英国纯种赛马，高八尺，长丈二，就这匹马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哎，您等会儿我问问他，您等会儿时间 啊？怎么着？ 你刚才他这个说的那个 大洋马， 大洋马 啊，掉 高八尺，长一丈二，掉茶碗里淹死了 啊？ 这话他说的， 没有这事儿吧？ 有， 侯先生， 有 侯先生， 有这是。 有费这么大劲的功夫，自个儿买辆奥拓该多好，不费这劲。真有这事儿？ 有。 哦，那您跟我说说，这大洋马怎么会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这事儿，你说太可气了，这事儿。是不是啊？你说，是吧？ 大马掉到茶碗里淹死了。 马， 一丈二。 你又这味儿是怎么着？ 那井下过是不是？ 那是他父亲 说的 啊。那您说两句，干嘛？掉茶碗里了。 好， 还给你报奴才呢。 他这事儿还有 啊？有，不是他怎么就淹死了？ 他这个，他这个 啊， 马， 对， 嗯，对，他这个。他大马呀， 干嘛啊？他干嘛？ 干嘛？ 嗯， 他说什么 啊？ 这啊，其实这马也就 啊，不对，纯正的英国赛马，大赛马， 这回还 大洋马， 这回还砸瓷实了， 大洋马， 不是这么大个儿， 大洋马。 这回加上身段了，大洋马， 他这个肯定有， 有， 他必须得有。 是他怎么就掉茶碗里淹死？ 他那个马，他不是咱们这儿的马， 是啊， 他这是大洋马。 对呀、啊， 大洋马，您知道吗？他就是外国种的马 啊，是 外国种的马，这跟中国种不一样啊。 有什么区别？ 他说大就大呀， 啊， 对不对啊？ 哎，说小就小，哎，不往回缩，就那么大个， 不是猴皮筋的马。 他这个马你买的是吧？ 买的呀， 你肯定 2000多万， 两千万， 对， 2000多万， 剩20万块钱不要了。 对对呀、啊，他为什么他不要了呢？啊，他有钱呢。 啊，是， 哎，他平常就爱这样，20块钱不要了，给药费了。 哎， 就是人有钱没别的， 没问题，有钱没钱、 哎， 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 因为这个马他买回来了 啊，是 他买回来，你想他得干嘛？ 他干嘛 玩呗、 哦、 对不对，骑着马、哦、嘎啦嘎啦这一趟，嘎啦嘎啦那一趟，打酱油嘎啦嘎啦去一趟、 啊、 对，买点醋嘎啦嘎啦去一趟、哦、而且呢他还见着人就爱跟人吹，我这马怎么样、 嗯、 啊，身高导游一张二、嗯、你知道吗、 嗯、 还跟人吹、 嗯、 今儿跟这吹明儿跟那吹，吹着吹着没有对象了，再找不着生人再跟人吹了 啊， 这怎么办呢？ 是啊， 那天怎么想起来，走，骑着马往原地走，嘎子嘎子嘎子，他得奔了北京了。 哦， 他就奔北京来了，骑着马。 嗯， 这到了北京以后呢，他想上谁那儿去、嗯、他跟那个李家存不错， 我就是吃嘛嘛香 的。哎，对对，李家存吃嘛嘛香 啊。 那李家存呢？李家存他现在画画的。 我都喜欢做画， 哎，喜欢画画， 嗯、 哎，画个鹌鹑呢， 嗯， 画个鹰啊， 嗯， 画个大公鸡啊， 对对对， 哎，平常画出点那个半成品来跟这搁着、 哦， 哎，来了人要鹌鹑，你直接拿走， 嗯， 哎，你画鹰要鹰是吧？ 啊， 底下来再添块石头， 嗯，成鹰了， 哎， 好鹌鹑， 哎，你要鸡上面再添一关子拿走，你知道吗？对对对，所以 这手艺也不怎么样。 是你 要不是喜欢这轮 一个卖牙膏的，他能画好画吗？ 那马， 但是那个人他除了这个卖牙膏画画之外呢， 嗯， 他还有点别的爱好呢。 哦，什么？ 哎，平常养的都到这天了， 嗯， 到这冬天天了， 哎， 对不对？您听，您看他平常出来穿一大棉袄，您听他那个身上里头，知道吗？ 不喜欢养个虫。 哎，对了，养个小虫、 嗯、 也算宠物。 嗯 啊，就是说他呢就爱养这个、 嗯、 弄一个葫芦往那一拽，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的。那天正好他呢骑着马呱呱呱的就奔了李家存他们家了。 哦， 哎，进去以后把那马往那门口那么一拴，进去俩人就聊起来了。 嗯、 聊着聊就听这李家存这身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那什么 啊，他听见了。 什么你瞧那个。当时拿出来 哎， 哎，一个蝈蝈葫芦，蝈蝈葫芦， 对 啊，紫檀的口， 嗯 啊，象牙的面， 嗯 啊，把这盖儿啪啦一打开，把这里边这黄拿出来， 嗯， 然后呢，等它过一会儿风， 嗯， 稍微让它吸点这新鲜空气， 嗯， 一会儿这蝈蝈从里边慢慢可就爬出来了， 哦， 蝈蝈这个漂亮， 哦， 湛青碧绿， 嗯， 两只须子， 嗯， 哎呀，身上啊都有黑道。 哦、 嗯，那老棒， 嗯， 那证明他老棒。 嗯， 这蝈蝈出来以后， 蝈蝈， 他一看这东西，哎呦，赶上都这月份还有这东西呢 啊！ 嘿，我跟您说，兄弟，就这个，多少钱都不卖，这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动了。 嗯， 你多少钱都不卖 啊？ 你都不卖？ 嗯， 我喜欢那个，我要这个。那你问我多少钱我不卖？你看，你不这样，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我们家你瞧什么好，我给你什么。嗯，这李嘉存多坏啊！你想想，平常他卖那鹌鹑，能卖不了几张？对不对？他一想这锅，他一抬头，哦，可就看见门口拴的这匹马了。嗯，兄弟，嗯，这样，你把这马给我，我把这蝈蝈给你。嗯，他这个人平常大手惯了。 是啊。 来，行行，你把蝈蝈给我。嗯，把蝈蝈还来，马归你。嗯，然后走着就回了他那基地了，你知道吧？啊，他得回去啊。到家以后呢，然后就请了一帮朋友在茶馆里边。哎哎，这谁别走啊？我给你们看一好玩意儿。哦，我新拿来的。嗯，当时他就把这个拿来了。拿出来以后啪啪一打盖，他都不懂了。嗯，他不知道你得稍微让他凉快凉快过过风，他自个儿慢慢往后爬。嗯，他不行，他急性子呀。啊，他把这盖打开之后， 满带吹的。 对，他以为按照那个逮床的那个风一吹，他就蹦回来了。嗯，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这几个人坐着刚把茶沏好了，大伙还没喝呢，那蝈蝈从那里头砰就蹦出来了。嗯，蹦出来以后啊，桶 就掉在茶碗里了。马淹死了。 对呀， 这 有 茶碗。 您怎么糊涂啊，石先生？他那个蝈蝈是拿那马换的呀。啊，这蝈蝈淹死了，不就等于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啊，好。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就好了。 明白了。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去。 这事儿我知道 啊，你知道这么回事吧？ 你 有跟您说，石先生， 我这有事情，来，我问你啊，这个那么大马调查完你能淹死啊？嗯， 我这人说话不是爱超劲儿的。 你超什么劲儿你？你要这么说话，你看我这汗，里边连饭摊都湿了。你摸摸，摸湿了。 不是，您跟我不一样，我有汗不出都养着。汗， 汗都冒了白烟了。 不是，那这样，三哥， 干嘛你这是？ 这车 怎么着？你说。一句话，你说 再开半年， 我交养路费去。 不，养路费我给您的， 是吧？ 好好， 真的， 我真喜欢您。 不是你说话，你平常你别那什么的，你是有你得考虑好了再说，你知道吗？ 再等会儿啊，我们再聊会儿。咱俩， 咱俩， 我就愿意跟您聊，我也愿意跟您聊。这跟您说话有意思，在这儿啊，大概聊。那不是淹死了吗？ 啊，对，淹死了， 淹死了，没抓没脑袋，没得好玩了。 对呀， 烦，烦，早早睡觉， 是， 早早睡，躺别墅里，刚睡着，就听我们院里，嘟，嘟，哎，蛐蛐响， 蛐蛐响 啊！我这人喜欢这东西， 我知道， 我喜欢闹报，哎，叫起来，我说太太，行，咱院里有蛐蛐，我们拿着签子。拿着罩子， 这是工具， 拿着小铲儿， 是 我们两口子就奔到院里。哎，到了院里一听，嘟嘟嘟，没在院里， 在哪儿呢？ 在北京西客站呢。我们俩人骑着自行车就奔了北京西客站。到西客站我一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在哪儿呢？ 在天津。哦，赶紧两口子一路小跑就奔了天津。哦，到了天津一听，嘟。没在天津， 在哪儿呢？ 在唐山呢。 哦，唐山， 在唐山一个小山，您知道吗？ 我知道， 在那儿。我一听， 在这儿呢。 我们两口子赶紧的，哇，这一把噌蹦了。我一看这蛐蛐，哎呦，太好了！这蛐蛐，我这么跟您说吧， 怎么着？ 光那脑袋有民族工半拉这么大， 半拉半拉。 那俩眼睛跟俩探照灯，那两根须子啊，跟两根电线杆子，连须带管啊。有14节火车那么长，我从兜里掏出一根麻绳啊，我再给他摔了。摔了之后，两口子呀， 分接着 就拉着往回走。这一路上，嘟嘟叫，围观的人呐是人山人海呀，太好了！我喜欢这蛐蛐， 这蛐蛐这么大， 就这么大， 这有这么大蛐蛐？ 这么大蛐蛐 有吗？ 你不信？不信你问他。 啊，问他，何先生。给我打听点事儿， 因为这个唐山这蛐蛐啊，你知道吧？ 你知道 挖出来以后啊，你一看哪，那俩眼珠子跟探照灯似的， 对对对， 俩须子跟那两根电线杆子似的， 没错， 光那脑袋就有这民族工剧场那么大， 对对对， 拉开以后有14节列车那么长， 就这么大，呸！还怎么了？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这可是他说的， 爱谁说谁说的。 你把车钥匙给我， 你别 车钥匙 干什么去？ 你给我车钥匙， 这是他说的。 我 我这蛆就是我说的， 你说的啊？你说的也没有。 我那车钥匙呢？ 我车钥匙还你了， 还给谁了？ 不在他兜里 啊？ 哎，你搁我兜里干嘛呀？ 石先生啊，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呀、 啊。你开两年 干嘛呀？ 欣赏了这段新编的八马褂，下边啊，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同样新编的传统相声作品《新论捧逗》，由施胜杰先生和侯耀华先生合说。 跟侯耀华先生，我们两个一块合作，大家可能还第一次见到。不但您觉得新鲜，连我都奇怪。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喂喂！ 如果导演不这么安排，我不可能。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啊， 你等会儿。 是你求了我好几天，我才答应站这儿的。怎么？你看你站，刚才你还不是这么说？站这儿，都，你还不乐意？ 不是不乐意啊？ 不乐意，我还不乐意呢。你等会儿，咱俩快。 我不是。 哎，你说那么些年了，你这边。 我来这儿。有什么了不得呀？不就往这儿站这儿吗？ 您等会儿， 这回我给您说段相声。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知道站那边叫什么吗？ 这边 啊，相声术语叫什么吗？ 逗哏呢？ 这边呢？ 捧哏呢？ 逗哏的话得多。 我话多呀，他们说我话痨。 你光话痨不行，你像那个来回那么转，你像唱片似的，那不行啊，你得把大家说乐了。 说乐了， 对你说，这么多年大家知道你演小品呐、 啊，你太不了解我了。 电视剧啊，主持， 我说话他们乐，连我不说话他们都乐。 出洋相也不行， 哦，那也不行， 不可以，必须通过语言的魅力感染观众，让大家乐，那才叫逗哏呢。 完了以后让大伙都挺高兴， 哎， 像听别人说相声一样。 对， 那没什么意思，算了，喊你一人演我不玩了。 别不玩啊！你不站那儿了吗？ 啊、 你等会儿， 等 会儿，你给我捧一个，站这边，站这边，站这边有桌子挡着，您腿哆嗦，观众看不出来。 没你这样的，我就没，我不是说我刚才还问了半天，你没瞧见，我摁不住他了。 我们哥俩有交情， 是 的，真的， 对， 亲哥哥一样， 嗨， 是吧？因为他的儿子是我徒弟， 是， 侯军， 嗯， 大家都知道， 对，因为这侯军是这样， 嗯， 侯军呢，原来呢，他不是也 不 说相声，他也不， 你 等会儿我跟他们说，这个也不演小品，他那阵儿学的是厨师。学完厨师以后呢，啊， 捧哏知道吗？ 啊， 捧哏 啊， 捧哏旁边那就像我刚才捧您似的，我这儿话比较多，您那儿呢得兜着我，顺着我说，我这儿刚说，我跟他。儿子，他儿子是我徒弟。这侯军呐，真话痨啊！不行，得我主说， 我你主说， 你配合 我只能给您顺着。 哎，哦、配合。 哦，对对对，没有，我没站过这边。 配合明白了吗？ 啊，对对对对。 他儿子呀， 嗯， 是我徒弟。 对， 他们父子关系太好了。 好。 哎呀，月华二哥就跟这侯军虽然是爷儿俩， 嗯， 那感情处得跟哥们儿似的。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不就是感情？ 儿子就是儿子， 就是感情那么好。 对， 这儿子上哪儿去都想着他爸。 嗨， 前些日子到韩国旅游去， 哎， 到韩国旅游买了好多纪念品， 嗯， 好多小饰品拿回来了， 是， 进门特高兴， 嗯， 爸，我回来了，哟，儿子回来了，爸回来了， 哎， 从里面拿出一块糖来， 好， 韩国糖，爸爸， 嗯， 你吃糖， 嗯， 什么呀？糖， 嗯， 什么糖？韩国的糖， 嗯。 不吃，不吃，爸特别好吃，韩国的糖，呸！你都韩国的糖，你给我多脏啊！ 哎，我至于那么糊涂吗？ 耳音不太好。 什么叫耳音不太好？ 耳音不太好。 我跟你说实话， 啊， 有的时候这韩国的跟这没韩国的还真不一样。我有的时候爱吃这韩国的。 儿子孝顺呐、啊，儿子特别孝顺。 是。 大家知道啊，二哥呀、啊，一天日理万机，忙啊， 是 忙的就跟那陀螺似的，连轴转。 对对。 这一忙一累啊，晚上经常失眠。 嗯。 他有时候他背词儿啊。 今天被这个哦，周末喜相逢连串连在演说说相声头一回哦，这是新拍一电视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哦，这是欠人4000块钱还没给他。 我那我背它干嘛？ 背词儿啊，背睡不着觉啊。 嗯， 侯军心疼啊。 嗯， 怎么办呢？到医院咨询，大夫说这样吧，我们都喜欢侯先生。得开点安眠药吧，开点安眠药，督促他让他定时吃。 嗯， 每天晚上侯先生往这一躺， 嗯， 他儿子把药放好了，把那水杯拿起来，爸爸您吃药，吃完您再睡，您吃。他也高兴，说往那一躺， 嗯， 他儿子旁边坐着看着，一会儿，哎，好使，着了，鼾声起来了。 喂！您把这宠物拉出去。 就反正就是那声音很熟。侯军一看，哦，睡了，这才悄悄的走了。那天上外地录像去了，到外地连夜开车回来，本来录了一天呢，再开了一夜车，多累啊！ 人困马乏， 进屋脱了衣服，都脱了以后洗吧洗吧，躺床上， 嗯。 睡， 嗯， 侯军那天也录像，录天天饮食，赶紧往家走，进门一看，坏了，安眠药在这放着呢，水在这放着， 嗯， 没吃药啊， 对呀， 这哪行啊，叫他吧，爸爸，醒醒，吃药啊。 我说您呢， 啊， 您净拿我们孩子说事，您过来，我您再让我上这边过过瘾， 咱让他过来吗？ 我以为这说相声多难呢，也就是错位。 其实啊，这个相声啊，一个人说的呀叫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叫对口相声，三个人说叫群活，后来又发展的叫化妆相声。 有板凳吗？丢一个。 干嘛？怎么意思啊？ 废话，我都过来了，你怎么还说呀？刚才你怎么说我来着？ 我也习惯了，我真没站这边站过，真头一回。对不起， 这俩死活在一块站着，他不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那您接着说。 对， 啊， 您， 哈哈哈，真可乐，来吧。我得配效果吧？ 不，我得跟我儿子说，下回有药给你也留两片。哎， 您接着说。 其实呢，我们关系也特别好。 没错 啊，因为什么呢？ 嗯， 这我父亲，最后收的一个徒弟 是关门弟子嘛？ 关门弟子， 嗯， 哎，而且那时候呢，应该说我你拜老爷子的时候，老爷身体还行， 那时候身体很好， 平常也爱喝个酒啊什么的， 是， 他也爱喝点。 大家 我跟岳文啊要了命，滴酒不沾， 嗯， 是凡有这个机会，全都让他了， 是， 哎，所以呢，就因为这师傅带着常喝酒吧， 嗯， 他也是爱喝两口， 对， 爱喝两口，你在家喝没关系，在外头也喝。喝完了有的时候难免就喝多了，是吧？ 偶尔的 也有出过这事儿， 那么一回两回。 哎，你比如说这个圣杰那徒弟那刘同啊， 嗯， 对吧？ 对， 前些日子啊，就在这儿， 这事儿还说吗？ 啊，你说说，这不在乎这个，人家师圣杰有这样好啊， 嗯， 缺点您说没关系， 嗯， 人不往心里去， 是， 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嗯， 对吧？ 嗯， 那回我们一块上外地演出去了， 是吧？ 演完了，人家说的演得不错， 嗯， 来庆功会吧， 嗯， 大伙儿推杯换盏，当地的领导啊，完了人一敬酒，他是敬一杯喝一杯，赶紧，哎，给你师傅回宾馆吧，回头您甭管，这事您就交给我了。我一瞧，这位喝的也差不多了，您看人师徒二人， 嗯， 你搀着我，我搀着你， 嗯， 从这酒店里就出来了， 嗯， 一出门，您那徒弟。一瞧满天星斗， 好天 向您提了一问题。 什么问题？ 哎，这哪是月亮，哪是太阳？ 哦，分不清。 您再听人师傅这回答更好了。 我怎么回答的？ 问别人去，我也不是本地人。别换了， 好，说的真好 啊， 说的真好， 还换